您心疼那匹马呀，我也心疼那匹马呀，这马呀您平常都舍不得骑，好吃好喝的让他养膘，可是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 病死的？ 没病，肥死的。 哦，光吃不干活啊。 听说呀您要用上大夫之礼葬，那可 太高了， 太低了。 低呀。 幽梦本来一提死马这事儿啊，楚庄王这脸呢就耷拉下来了 啊。 可是一听啊要用上大夫之礼葬这个马还低，这脸啊马上又圆了。 哎，他这脸变得还真快。嘿， 那依你这么说用什么礼节好呢？ 那幽梦又怎么说呀？ 可用人君之礼。 嗯，什么意思？ 那个讲究劲儿啊就跟你死了一样。 你往哪儿指你啊？ 不，我是指楚庄王的这 儿。哦哦，好啊，幽梦这话有劲呢。 庄王倒糊涂了。哎，你为什么要用人君之礼葬马呢？ 是啊， 幽梦回答得好。 怎么说呀？ 哎，这样可以让天下人都知道大王你是贱人贵马呀。 好，一针见血。 庄王一想要捞这么个结果那太失民心了。 人不如马， 为了一匹马这犯得上吗？爱卿啊，你说吧，应该怎么葬这马？仍以六畜礼葬之。好，庄王马上收回前命，勿令天下闻也。 对了，这事儿啊就别跟外边说了。 你看这是不是讽刺？ 这幽梦的胆还真大，而且幽默。 幽默也得有人懂， 哎， 更得有接受的雅量。要是楚庄王认为这个是讽刺，开不起这种玩笑，那就会把幽梦拉出去枪毙了。 嗨，怎么又枪毙啊？ 不，这最近不是黑枪太多了吗？ 嗨，你满脑子都是暴力事件。 哎，你听说过幽梦衣冠吗？ 好像是说幽梦假扮楚国的丞相孙叔敖啊。 对，他为什么假扮孙叔敖呢？ 这不知道。 孙叔敖做了一辈子的清官，他死了以后家里穷的是没得吃没得穿，连买桶牙膏的钱都没有。 哎呦，难怪现在有些个当了官就先搂点钱吧。 幽梦啊假扮亡人，穿着孙叔敖的衣裳，学着孙叔敖的言谈举止。庄王一看就吓坏了。耶，老丞相怎么又活了？ 不用说他模拟的一定很像。 再仔细一瞧，哎呦，感情是幽梦。庄王就说了 啊， 幽梦啊，你有这份才能，干脆吧你做官吧。 这幽梦怎么回答呀？ 不，我可不做官 啊。 孙叔敖做了一辈子的官，死了之后他的后代生活都没有人管，我不做官。这句话可打动了楚庄王了。好，以后想着点儿老丞相的家眷，这样好了，按月发一半的俸禄给他的家眷。 别忘了有功之臣呐。 现在的军工教人员应该感谢幽梦。 怎么？ 因为终身俸跟退休金是他开始争取的。 没想到说笑话也能办大事啊。 还有的锦旗啊赞誉我是曼倩遗风。 拿您比汉朝的东方朔了。 还有幽默大师。滑稽大家。笑林大仙。诙谐大将。笑话大王。千年活佛。万年金身。正果方丈。 得道高僧。好嘛，这跑到大佛寺去了啊。 反正这么说吧，我研究哏学呀起过作用。 起过什么作用啊？ 那是在民国初年吧，我当过一任哏正部长。 哟，什么叫哏正部长啊？ 什么哏正部长啊？是哏正部的部长。 当部长做官 啊？ 你不是研究哏学吗？怎么又 嗨？别提了，那时候啊是无官不贪赃，无吏不受贿。哎，我说的可是那时候啊。当时啊国会有个内务部长 啊， 此人姓关，名叫范纸。 官范纸。官贩子呀。 这个人呢、是手眼通天，钻营有术。 是啊，要没两套啊也干不了内政部。 他想借我的名望 啊 给我安个官衔。 干嘛？ 哎，